手，高山上的湖水，藏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，那么说 看着我，Here we go， 我是壁虎等待，我是

一首《简爱》来自黄绮珊演唱的版本。我们都喜欢称黄绮珊为黄妈呀，一个是因为她在这个乐坛上的资历和地位，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她在生活中特别爱照顾人。那这首《简爱》呢，我记得张惠妹也唱过，两个人虽然说是不同的风格，但是也都是演绎出了各自的味道啊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依轮的《爱情鸟》。我爱的人他已经飞走了，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。你们的爱情鸟现在在哪里呢？是在来的路上，还是已经远去了呢？继续来听到的是冯德伦和陈慧琳合唱的《北极雪》。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如果有什么话想跟我说也都可以的。继续来听到《北极雪》。

有任何人能把你替代。 My heart for you。 来自任贤齐的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叫做你是我的老婆。其实任贤齐一直是非常可爱，后来转型去拍电影做导演啊，包括一些作品我也看了，也确实是非常的充满这个小清新，非常甜美纯正的那种感觉吧。好，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为爱痴狂。 想要问问你。 一首来自刘若英的《为爱痴狂》。其实对待爱情的态度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就是那种淡淡的，有一些人呢就是这种浓烈的，爱一个人就疯狂的去爱，痴狂的去爱。所以呢，虽然说每个人对爱情的这个理解和方式不一样，但是在爱情当中，我想应该每个人都算是盲目的吧，在爱情当中不能看得那么的理性，常常我们会用感性去处理一些问题，因为这就是爱呀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《第一次约会》。 在雨中街角拿着红色烟花，小心翼翼拨动手机的号码，第一次约会我和他，第一次约他，虽然 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iNews，iNews，Love News。

写三句，身旁你的眼红了，想起来怎能相忘，少的美好，大的感动，是过了多少个秋冬，沦为下片的 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萧敬腾的《会痛的石头》。萧敬腾的歌曲呢，被大家所熟知的应该是叫做《王菲》这首歌吧。这首歌呢，能够体现出来他的唱功，可以说是声嘶力竭啊。但是其他的一些歌曲，像这个阿菲的《小蝴蝶》，包括这首《会痛的石头》，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啊。虽然说不是那么的考验高音啊，或者说考验这个音域，也确实是能够唱出那种，怎么说呢？所谓的情感吧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安又琪的《失恋这件小事儿》。 忙完所有能忙的事情，漆黑的午夜却还没来临，我该如何安全藏匿，随时会涌出眼眶的回忆，关心难免触碰伤心，宁愿一个人安静，拼命微笑要别人相信，连自己都怀疑的洒脱痊愈，但这失恋这一件小事，总是会被时间删除消磁，就算残留什么痛也变不真实，反正失恋这一件小事，可能会将伤害磨成钻石，让我学会察觉那种爱才有价值。小事，打败不了我强大的